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三百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欢迎您继续收听俄语三百句。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рогие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и,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在这次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五课，谈谈天气。 Сегодня мы с вами поговорим о погоде。 在上一课中我们学习了做客时的用语，现在请大家把书翻到40页，先听一段对话，复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 Сначала давайте послушаем маленький диалог。 Ну, прошу всех к столу。 Сережа, садитесь сюда。 Что вам положить, салата или рыбы?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я сам。 И курицу попробуйте。 Спасибо. Пока хватит. Вы сами готовили? Да. Наверное, не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Что вы? Все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Возьмите еще салат.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е не могу. 刚才您听到的这段对话是主人和客人之间进行的。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我们用正常语速朗读的对话。Ну, прошу всех к столу. Сережа, садитесь сюда. Что вам положить, салата или рыбы?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я сам. И курицу попробуйте. Спасибо, пока хватит. Вы сами готовили? Да, наверное, не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Что вы, все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Возьмите еще салат.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е не могу. 如果您到了一个不十分熟悉的朋友家做客，谈天气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下面请大家把书翻到45页。谈天气的时候我们会问 Ты слушал сводку погоды? 你听天气预报了吗？ Ты слушал сводку погоды? Ты слушал сводку погоды? 如果您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你可以继续发问。 Какая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да? 今天天气怎么样？ Какая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да? Какая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да? 如果问明天天气怎么样，要加上动词 быть 的变位形式 будет。 Какая погода будет завтра?Какая погода будет завтра? 如果问昨天是什么天，则用动词过去时形式 была。 Какая погода была вчера? Какая погода была вчера? 在回答上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 Сегодня хорошая погода. 今天是好天。 Сегодня хорошая погода. Сегодня хорошая погода. 如果明天是好天，让我们来听听该怎么说呢？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хорошая погода.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хорошая погода.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句子做几个替换练习，请大家把书翻到46页。下面这个句子，明天是阴天。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пасмурная погода.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пасмурная погода. 明天天气凉爽。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прохладная погода.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прохладная погода. 明天是个冷天。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холодная погода.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холодная погода. 好，练习我们先做到这里。那么如果明天下雨，用俄语说就是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дождь.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дождь. 人们在谈论天气的时候会关心温度情况，那时你可能会问 Какая сегодня температура? 今天几度？ Какая сегодня температура?Какая сегодня температура? 零上几度可以用度数加上 тепла 表示，例如 Сегодня 15 градусов тепла. 今天零上15度。零上几度也可以用度数加上 выше нуля 来表示。那么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说 Сегодня 15градусов выше нуля. 相应的零下几度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表示。 Сегодня 15 градусов мороза. Сегодня 15 градусов ниже нуля. 好，现在让我们把刚才学过的这几句话串起来说一下。Ты слушал сводку погоды?Какая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да? Сегодня хорошая погода. А какая сегодня температура? Сегодня 15 градусов тепла. Какая погода будет завтра?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холодная погода. 有的时候我们只会简单的问。 На улице холодно? 外面冷吗? На улице холодно?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替换练习，将 холодно 一词换成其他的词，请大家仍然看46页。 На улице тепло? 外面暖和吗？ На улице жарко? 外面热吗？ На улице дождь? 外面在下雨吗？在这里省略了动词 идет， 下雨俄语说就是 Идет дождь. 正在下着雨。 Идет дождь. 如果雨停了，动词要换成 перестал, 例如 Дождь перестал. Дождь перестал. 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说 Дождь прошел. Дождь прошел. 雨已经过去了。现在天气变得越来越凉快了，用俄语说是 Погод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прохладнее и прохладнее. Все 加上形容词比较级，表示越来越怎么样。 Погод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прохладнее и прохладнее. 表示越来越怎么样，都可以用这个句式，例如 Погод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холоднее и холоднее. 天气变得越来越冷。 Погод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жарче и жарче. 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今天的课我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大家注意一点。俄罗斯天气预报中一般不用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而是说 днем 15 градусов тепла, а ночью 2 градуса мороза. 白天零上15度，夜间零下2度。 На этом кончаем наш урок.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今天的课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俄语三百句节目每周五的7:20和22:20播出，欢迎您连续收听。再会。Escaping one last time.